入侵帝国境内的同盟军，不费吹灰之力，转眼之间就攻下了200多个恒星系，其中好几成属于有人行星，总计有5000万人住在上面。 我们是解放军，我们一定会给大家自由与平等，让大家不必再受到专制统治压迫之苦。 我们没有食物了，那些军人把食物全都拿走了。我们在谈自由跟平等之前，先给我们面包跟肉好吗？ 这些我们一定会给的。 威利蒙少尉，你都看见了吧？他们现在最需要的并不是政治权力，而是食物。 可是， 没错，光是提供食物给他们解决不了问题的。我听说你对植物学跟土木学很有研究，是吗？ 是的。 可不可以想想办法？ 是，属下会想想办法。哦，不，属下一定能想到好办法的。 只要再过3天，这些田应该就可以恢复原来的样子了。 没错，这都是威利蒙少尉的功劳。 您千万别这么说，我只不过遵照赫伍德中将的命令去办事情而已。 真的是这样吗？ 停车！ 才冒出这么一点点吗？我是威利蒙少尉。R12地区的给水不够，所以你立刻去增加给水。 你看看你，简直像个工作狂一样。少尉啊，今天晚上我们有个小小的聚会，希望你务必出席。 聚会？ 没错，你也看到了，稻田又已经可以栽种了。 可是， 少尉，关于食物的问题，你大可不用担心，我们还存了一点呢。 现在是非常时期，我看最好还是不要吧。 不要紧，不要紧，真的只是小小的聚会而已。不过，军方只邀请了少尉你，还有那边的阿宾哥而已。 哦，这可是难得的大好机会哦！我看我们就参加吧，少尉。 海蒂斯，快去请请少尉。 少尉，请您务必光临。来，多喝点。 干杯！ 行，大家请，谢谢大家，辛苦了。 大人，你尽管放心吧，我们一定会把这个星球改造成绿色乐园的。 哦，那就看你们的了。我真不晓得该怎么感谢你们解放军才好。 我们是跟帝国军不一样的哦。 威利蒙少尉， 少尉， 泰利斯，是你爸爸叫你出来追我的吗？哦，对不起，我这么说实在是太失礼了。 别这么说，少尉，是不是有什么人得罪你了呢？ 没有，我只是喝多了一点。 其实我爸爸他是曾经要求过我，要我一直陪着你的。 果然被我猜到了，你爸爸他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参谋。 虽然爸爸他这么说，可是我觉得。 到底能跟解放军和平共处多久呢？ 我从小就有一个梦想，我想找一个无人的星星，带着我心爱的老婆跟孩子过着安安静静的日子。就是因为这样，所以我才会研究土木学、植物学。不过不晓得怎么回事，后来军队来了，我从来没有想到我所学的东西会在这个时候派上用场了。 你真的很棒 啊！ 我跟你一样，从小也有过这样的梦想。 泰利斯，你 供应5000万人90天份的食物，至少要有超过200种食用食物的种子，人造蛋白制造厂40座，水耕农场60座，还有运送这些物资的大船。 如果说想让解放区的居民永远脱离饥饿的话，至少需要这么多，而且到了以后，这些数字还会越来越大。 5000万人吃的食物，光是谷类就需要50亿吨呢、啊。就算把伊谢伦的仓库全部都清光的话，我相信也只有7亿吨的谷类可以供给。 明白了，这次的补给计划是我定的，这些预定之外的消耗呢，会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结果，也只有我最清楚了。现在只有向总指挥官罗伯斯元帅提出严正抗议。元帅，我军目前面临了危机，而且是重大的危机。 你指的是各部队的要求吗？我也觉得要求太多了，不过基于占领政策，我们也只好照办。 问题是伊谢伦并没有这么多的物资。 那么我向国内回报就是了。 这么一来，国内应该会支援我们的。不过这些物资真的能运到前线吗？ 你这么说是什么意思？ 属下的意思是敌军有意加重我们补给上的负担，这种做法是不对的。 难道少将的意思是敌军打算攻击运输舰队，截断我们的补给线吗？我想这个应该是后方主任参谋的意见吧。从这里到最前线的空域已经都被我军全部占领了，我看这一点应该用不着担心吧。 我明白了，既然罗伯斯元帅也批准这份毫无意义的申请书，属下就回报给海尼塞。杨，你一定要平安回来，死在这场战争里太不值得了。 这么一来不就没完没了了？帝国军根本就是故意破坏我们同盟的财政，把人民当成工具固然很可恶，不过我军既然打着解放和援救的旗号，就不能不承认这是最有效的办法，所以我主张应该撤军。各位的意见如何呢？ 我赞成。 我反对。如果我军能够拯救他们脱离饥饿，这些人必定会对地震更加的反感，最后民众的心一定会向着我们。 说的没错， 没有必要撤军 的。对。 现在请议长发表意见。 前线战果还没有确定之前，我们根本不应该在这儿预设立场。如果就这么撤军的话，那就证明这次的远征是一项错误跟浪费的行动，到时候会成为人民的笑柄。我们评议会也将失去人民的支持，下次选举一定会输的。 中尉，立刻帮我联络第10舰队的武兰副中将。 是。 武兰副中将，很高兴看到你还这么健朗。 你是杨威利中将，很高兴见到你，有什么事情吗？ 我考虑放弃这块占领地，而且马上撤军。 还没正式开火就撤军？ 敌军祭出了焦土战略，想让我军活活的饿死。照这么下去的话，我们一定会重蹈拿破仑出兵俄罗斯惨败的下场的，所以我决定撤军。 不过现在敌军正在等待机会进攻，要是现在我们仓促撤军，会不会反而给他们大举出兵的机会呢？ 我们一定会做好反击的准备，这是一个大前提。总而言之，一旦士兵开始挨饿， 就太迟了。 我明白，也许你说得很对，我立刻下令我的舰队准备撤退。不过 你打算怎么跟司令部回报呢？ 我打算请比克谷中将代为禀告罗伯斯元帅，我相信由他出面处理这件事情会比我更具有说服力。 这样也好，那么就这么做吧。 但愿时间上还来得及。 补给舰队已经从海尼塞开往前线了，这是敌军的生命线，你现在率领所有的兵力尽全力击垮敌军。 属下遵命。 吉尔艾斯，我这么做也是为了战胜。 看来吉尔艾斯中将他并不赞成这次的战略。 史考特准将率领的补给舰队，总计有1000万吨级补给舰500艘，护卫舰26艘。 大量敌军飞弹正朝本舰飞过来了，没有办法应付，数量太多了。 我军的补给舰队遭受帝国军的攻击，好像全数被歼灭了。 难道太迟了吗？ 什么？补给舰队被袭？ 是的，全数被歼灭，所以暂时是等不到补给了。地区的民生物资只好由本地供应了。 什么叫做由本地供应？难道说叫我们出去抢啊？ 要怎么张罗，这是中将的权利。我的任务只负责替罗伯斯元帅传达命令而已。 自行张罗食物，这什么意思？ 详细的情形我也不很清楚，我们只是按照上级的指示办事而已。 总之，军方的策略好像有所改变就对了。 居然会有这种事情？ 这星球上没有多余的食物，一块面包都没有啊！ 你少骗人！我知道你们藏了一些酒跟食物，而且你们还办什么聚会啊？ 这个， 给我搜！ 等一下。 爸爸， 这到底怎么回事？ 我什么也没有说过。 你说谎，是你出卖了我们。 我没有。 这间房子里一定有食物，大家给我仔细的搜。 是你出卖了大家，对不对？ 少尉，我这么做只不过是尽一个士兵的责任而已。 你说什么？ 威利蒙少尉，如果你再袒护这些人的话，那么大家都不好看了。少尉，你也是同盟军的一份子吧？ 你先别走，你把这些东西拿走，以后我们还吃什么好呢？ 我看别的地方你一定还藏了不少吧。 老家伙，谁晓得你还有多少瞒着我们。 请你帮我们想想办法，我就是担心会有这么一天，才让我女儿盯着你的。求求你。 好了，你们先不要乱动，我去跟赫伍德中将谈一谈。 没用了，中将已经下了命令，凡是不听话的人全都当成叛乱分子马上逮捕。 赫伍德中将他居然。 少尉， 事情到了这个地步，只有跟他们拼了。 先等一等，其实我们为了你们也做了不少事。 我不想再听你们这些解放军说什么，你们根本就是掠夺者。 别拿走我的东西。 求求你留点给孩子们吃。各位，我们既不属于帝国，也不属于同盟，谁能够给我们食物，谁就是我们的朋友，抢走我们食物的就是我们的敌人。 等等，就凭你们的力量根本打不过军队，你们何必送死？ 难道你叫我们饿死吗？ 就是啊，是吗？ 怎么会饿死呢？你们不是还有田地吗？ 在收成之前你要我们吃什么？今天晚上就没得吃了，大家都跟我走。 等一等，你们大家都别， 先收拾这个臭小子再说吧。 你们不要乱来！威利蒙少尉，他到底做错了什么？他为了我们的星球做的还不够多吗？ 泰利斯， 对不起。 这样总该满意了吧？大家跟我走。 好。 不行，我一定要想想办法。 威利蒙少尉， 叫我法兰兹。泰利斯，我现在已经不是什么少尉了。 法兰兹。 我们是来要回我们的食物。 你想造反是不是啊？ 乖乖把食物交出来，那就没事。 居然还这么生气啊！ 不知死活的家伙！ 还是来迟了一步。 第七舰队的占领地发生暴动，第三、第八还有第九舰队的占领地也都发生了暴动，各地都是因为军方停止供应粮食，而且他们还向农民征收粮食所引起的。 罗格兰伯爵的手段果然够狠毒。 是吗？果然发生暴动了。我知道了，同盟的贷款案绝对没有问题，你别怕，尽量借给他们。啊、哦。不过这小子真的很厉害，手段很高明，不是普通的能干。 真看不出他为了打胜仗这么不择手段呢。 还不止这样呢，多米，帝国人民以前从来没有把同盟军当成敌人看待，这一次好像对同盟军开始有了敌意，这才是重点。 这么说这一次要帮同盟一把了，看来以后有的忙了。 让那小子赢得太多那也不好，总之一定要让帝国跟同盟军打得两败俱伤才行。等他们为庞大的军事费用搞得焦头烂额，我们北沙就可以趁机好好的控制他们的经济，以后的战争就会演变成经济战。 这倒是个好办法。嗯，这场战争有的瞧啊。嗯， 我要求见总司令。你只是个作战参谋，我根本不想跟你说什么。 你有什么重要的事要求见总司令？ 我没有必要跟你解释。 那我可就没办法替你传达了。就算你再怎么位高权重，也得照军装的规矩来才行啊。 你说什么？关于前线各队指挥官要求撤退那件事，我希望能够亲自的跟总司令说明一下。 我想杨中将就不用说了，连骁勇善战的比克谷中将也是打都不打就说要撤军，倒是让我感到很意外。换了是我的话，我是绝对不会撤退的。 是吗？那就让你来试试。我马上就要回一线轮要塞了，我看呢、啊，就由你来上战场吧。 根本不可能的事情，拜托你别再说了。 现在是你在说一些不可能的事情，你是舍不得离开安全的地方，对不对啊？ 你这么说是在侮辱我吗？ 如果你想求表现的话，不应该只是逞口舌之快，应该拿点成绩出来。光会命令别人，为什么不试试看到底自己办不办得到呢？啊啊！发生什么事了？ 指挥官，让你见到不愉快的场面了。 他到底出了什么事？ 军医告诉我，他患了转移性歇斯底里症，所以会出现战时的神经性失明症状。 歇斯底里？ 是啊，是一种挫折感所造成的异常兴奋，使视觉神经暂时受到了麻痹所出现的症状。只要过个15分钟，视力就能够恢复，不过以后还是有可能会再发作。我看现在就让霍克准将他先休息休息吧。 幸亏他没什么大碍啊。不过第十三舰队要求撤退这件事情到底怎么样了？我个人呢是无条件的赞成。 这件事再稍待片刻吧，这得经过总司令的同意才行啊。 我晓得这么做很鲁莽，不过不晓得能不能替我安排，让我直接向罗伯斯元帅报告呢？拜托你了。 罗伯斯元帅现在正在睡午觉，除了敌军来袭之外，没人敢叫醒他。等他醒之后，我会把你的要求转告他。 睡午觉？哎，那好吧，我明白了。我身为前线指挥官，保护属下的生命可以说是我的责任。罗伯斯元帅醒了之后，请你转告他，就说我比克谷很关心他，是不是做了好梦？ 嗯，指挥官。 混蛋！ 哎，板子！ 马上住手！别再糟蹋这些田地了！ 法兰兹，你不要这样！ 以前的我到底在做什么？ 法兰兹， 我们走。泰里斯，我们一起到一个没有人的星球去，你跟我走。 法兰兹， 我真的已经受够了。 那不就是我家吗？ 不会吧，不至于会这样，应该只是吓吓你们而已。 可是爸爸， 我们来晚了一步。 为什么他们为什么要这么做？告诉我啊，法兰兹。 理由看似冠冕堂皇的战争中，民众经常先受到利用，然后被遗弃，让人怀疑人民的生存价值是否真的受到了重视。米达、洛塔尔、李登费、凯普、麦克林、华伦、鲁兹，你们按照既定计划全力歼灭同盟军，知道吗？ 是。 等一等，我们已经确定获胜，先来庆祝一下好了。现在大家来为保佑我军的奥丁大神干一杯。干杯。 干杯。 宇宙历796年，帝国历487年，帝国标准时间10月10日，罗格兰伯爵莱因哈特所率领的帝国军舰队对被截断补给线的同盟舰队展开反击。 帝国军真的开始展开反击了，同盟军一被逼得走投无路，就连杨威利的13舰队也不例外。眼看同盟军的舰队一艘一艘被击沉，杨威利也有了撤军的打算。下一集《银河英雄传说：阿姆利兹亚星域会战》， 银河历史又掀开了新的一页。